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陶杰、王慧伦，光明顶， 特别嘉宾郑京翰。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人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 今晚的光明顶呢就庆祝开咪两星期， 仲要两个礼拜 嘅咋？ 系啊，我以为做咗好耐咁啊。 就重锤出击，咁就食餐嘅蛋糕就唔好啦。请到今日重锤咧，就请到啊大班咧落嚟讲呢个话题。 我唔系大班犀利啦，大班头先同佢食饭，哇！佢手上揸住嗰个咧，啱啱戴上手就系呢个路 X 士50周年啊！唔好讲啊， 唔好讲， 我唔 讲。哦，呢个话题咧，既然咧 50周年名表，哇！仲要正价买，大佬我哋 收藏版， 唉，即系我哋啲去深圳揼嗰个两嚿水翻嚟啫嘛，佢啲成呢个炒价都十万。 点解咧？要揾到你呢个大班今晚嚟帮咧？就是今日话题叫名嘴训练营，因为最近咧好多名嘴搞好多考核好多嘢出嚟。 其实嗱，你 又23条啊，一阵又呢个李登辉台独 啦，你又博学啊，你博学啊，你学到中西啊， 咁不敢， 我想考下你，我谂我 博学枪啫， 我一路想考你嘅， 咩叫博学枪啫？ 我想问下你名嘴嘅出于咩何经何典？ 哇，呢个 你系西方名词啊，中国名词， 绝对系西方， 香港名词咧， 绝对真系， 我冇香港， 中国咧。啊！呢、這个唔好讲话远啊，近88年咧系冇名嘴。 我而家考紧你，我而家你唔好成日讲西方两个字，我唔收货喎。 我话中 源头喺边度啊？ 我谂源头系西方。 西方边度先得噶？边个开始先啊？ 美国我谂 啊，咁你唔紧要。 自从系有电视电台以来啊，应该咧系由奥逊威尔斯开始。 啊，算你啦。 1938年呢，有整一铺名嘴大灾难。喺个电台度话火星人侵略，哇！呢铺名嘴大经典， 出晒事啊！ 啲全美国人执包袱咧走烂， 系嘛？ 系啊！如果真系讲名嘴祖师咧，我认为系奥逊威尔斯。而家嗰阵时咧，因为嗰个电台啊，啱啱发明冇几耐兼流行啊，名嘴咧冇一样传媒咧俾佢挞住咧，佢系发挥唔到个功能。即系名嘴个核弹要搏喺个洲际导弹嗰度先有用嘅， 系嘛？ 你孭住都冇用噶。你而家揾你而家拎去自由行，揾个嗰啲十方嗰啲阿婆啊，叫我企喺度，我俾个核弹你抬住，佢冇用噶喎。 俾支咪佢识讲喎，可能 冇用喎， 唔系啩？ 佢攞支筷子咁，呢间撞下撞下，个核弹都唔会爆噶。你要整喺个导弹度禁制先得噶嘛。 嗱咁啊， 所以名嘴一定要系 摆喺香港嗰度。咁边咩叫名嘴？我成日 系啦。所以今日呢个话题叫名嘴。 我首先讲咩一样嘢？我好讨厌呢两个字。 我都讨厌啊。 我第一新名先，我唔系。 系第二，我亦都唔系喎。 我都唔系啊嗱。 所以先有一个客观公正 公平。 申报冇利益，唔系申报利益，申报冇利益， 唔关事。 我哋好抽离咁讲呢个话题。 我认识嘈啊，笨脚噶咋，大佬。 叫名嘴大欣赏吓，咁啊大把名嘴，不过第二啲台同埋第二啲时段啫，关呢度。 第二啲台冇嘅，第二啲台。 净系呢度有。 净系呢个台有嘅。 我讲第二啲台。 唔系第二台有，以前有。 第二台啊， 唔系以前有一个噶，以前人民电台有个叫广东广西，有个叫陶杰噶。 吓吓，唔系呢个。呢个已经消失 咗。嘴仔点解呢个鬼佬名词啊？即系以我可以大胆讲， 英文叫咩？你讲埋啦。 名嘴 呢个真系口气喎。 英文讲乜嗱？你又 真系口气喎。 就系口气嚟嘅，就系。 我英文不好正。 你要不英文？ 唔系中国现象 系嘛？ 唔系啊，中国系冇名嘴。 我以为 唔系啩？中国我中意毛泽东啊。 我以为你 毛泽东唔算。 毛泽东唔系名嘴， 因为名嘴唔系名嘴，要向人民群众讲。 喂，佢咪讲中鬼人面争起来嘛？中鬼 唔系嘅， 嗰句唔系噶， 嗰句唔算。毛泽东冇资格， 因为中国咧，第一来冇人，冇一个领袖， 冇口才。 啊、可以企出嚟向群众咧滔滔不绝， 冇广告。你睇最近嗰啲啊，朱镕基真系威水啊！冇广告可以讲嘢，好似发现新大陆咁、啊。哇！如果话朱镕基好幽默啊，我心谂有冇搞错？ 唔系呢个即非成 喺名嘴批评家或者名嘴眼中，朱镕基嗰种所谓幽默系唔入流啊！ 吓、啊，唔系、啊、入地狱、啊。 地雷震喎、啊，佢讲到 吓，呢啲、啊、已经系名嘴就最渣啦。名嘴使唔使讲到咁眼残啊？吓吓吓，拉去打靶斩头，呢啲唔系名嘴，应该系谈笑用兵吓、啊，谈笑开咪都叫名嘴啊嘛。你朱镕基啊，温家宝咁， 其实今晚做咩无端端要讲名嘴？ 唔知啊， 系啊， 你 有咩好讲啊？你不如你讲咩我？ 因为咧，而家失业率好高， 失业率高， 人人可以上。 佢最近咧搞出咁多事， 咁啊真噶嗱，我觉得 大家会好想知道。究竟阿大班，你教我，即系啲的士司机大佬 啊，大学生啊， 系咪真系人人可以做名嘴？ 我都想名嘴，有 冇学啊？冇学啊！冇学啊！冇学啊！嗱、啊，有几个有条件嘅、 啊， 你睇到嘅，而家啲人冇嘢捞咧，或者退咗休咧，先至嚟电台做嘢嘅。嗱、 啊， 包括小弟在内，即我唔系名嘴啊，冇嘢捞，冇嘢捞，死剩把口。嗱，嗰啲咩两局首席议员啊，前高官啊， 智囊啊， 智囊嗰啲啊， 咩高级特别在， 因为嚟晒电台 咩顾问 讲嘢咯， 系 喎， 嗱，电台咧就成为呢个咧就叫做咧。啊！啲失意政客， 核 废料， 或者旧电池以前叫而家叫核废料， 旧电池堆填区， 堆填区 系啊， 呢、這个就 环保大道实有见到佢哋啊。 所以咧就，如果你未做过高官，你未做过两局议员、四朝元老咧， 而冇俾人踢出嚟 啊，咁你就冇机会咧做名嘴噶。 咁、哦、样啊，呢、這个第一先，所以唔系个个都有机会啦。传真号码23390209，如果你哋 唔听电话嘅， 吓唔系电话唔听免问啊。 你哋惊咩啊？我怀疑你惊咩嗱？你冇条件做名嘴，你电话唔敢接， 接 真好啦。 你电话都唔敢接， 爆棚啊！落波打唔准接电话，要尊重要求加时。 我谂唔系，我谂怕咧就开口吸咗你。 哎，我知。 时间太短，点接啊，大佬？你估系你咩？吓、啊，所以话点啊？除咗呢样嘢之外，仲有咩名嘴条件啊？ 除咗第一个， 即系第一 最紧要 可以补充，唔可以哑先啦，系嘛？哑就冇得倾啦， 冇得倾噶啦。 呢一行绝对系行业专业歧视啦， 出口成章 系嘛？ 退休人士 哑嘅就喂出口成章，训练哑点训练 咧？正经啲啦，就一样。 第二就要踢出嚟啦。 最紧要咧就系有啲啊，真系要有啲 common sense 啊，咩叫 common sense？ 常识啊， 常识又唔啱。你问阿陶杰呢个好难嘅， 可唔可以用常识啊？ 叫常知， 叫博学应该。 唔系常知啊，博咩学啊？唔使博学。 唔系呢个我所谓学咧，就唔系学校嗰学喎。啊，系社会大学嗰学 哦， 啊， 即系咧好多系用有个常理咧，系咪同其实咧有呢样嘢 有逻辑， 系咯，基本啫， 经历 基本 要有好多经验， 阅历 啊，阅历要深， 人情 啊，世故，网络。 网络啊， 网好难 咯，就呢样。 喂，头先食食阿发好多局长打电话俾你，我冇啊，我见佢喺度玩电话， 嗰啲假嗰啲，嗰啲假局长嚟嘅。 即系老婆 call 系唔系都嗌局长？ 系嗱，你要学呢样 嘢。我唔识喎， 好多人咧整个 call 机，你知以前咧冇 call 机冇电话嗰阵时咧，咪啲酒楼咪有个咪嗌嘅，就乜乜先生请到大堂听电话咁。咁咧啲人就点咧？就话乜乜博士，乜乜东华三院总理，乜乜太平绅士。 你一入酒家塞十蚊俾 你，就请你 派噶啦， 请你去柜位听电话，咁你就斯斯然起身，就四周一望，环 上四环步 绕场一周， 慢慢行，好似周星驰咁啊。 绕场一周，咁又即系斯斯然行，搵我啊，搵我啊咁啊。 大声啲啊！ 你啊渣啲，你光顾嗰啲酒家 系咯，就 call 你手提。 你应该去啲上流社会上等餐厅，系唔会用咪嗌啊？ 用咪嗌，举个牌出嚟 啦， 举个牌揸住个牌，有叮叮啊，单车 钟铃啊，个牌上面写住请静静听电话， 唔系唔得啊，冇用啊，郑经翰冇用，你一定系陶杰博士 啊，系未者， 或者太平绅士 未者，叫做咧叫做吓阿 CH call。请 系啦 ，C H call 好重要啊！ 按博士听电话 啊 ，C H call 呢个字好重要。 叫佢嗌 C H， 我嗌特首。 以前系罗拔臣 call 你，又搞错咗你又。以前系罗拔臣 call 你啊！ 所以呢个咧名嘴咧系有巧嘅， 系 唔系话阿猫阿狗都做得噶，系嘛？开放热线传真23390209，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陶杰、王慧伦，光明顶， 特别嘉宾郑经翰， 嘉賓幾好，唔使負責任。我今日呃咩咧，人都唔可以投訴我。佢冇得投訴，因為我係嘉賓嚟嘅，點投訴？ 幫我咪啊！封咗電話打入嚟嗰個咪啊！今晚我話題叫名嘴訓練營，頭先講我做名嘴 啦。名嘴有乜好講？ 咁咪要咧，聽我講埋名嘴。頭先話想做名嘴咧，除咗唔係啞之外，仲係有一個豐富嘅閲歷咧。呢個閲歷咧，最其實最重要咧，嗰個世情要廣闊。呢個世情廣闊咧，就係呢個名嘴本身咧，最好啊嗰個背景啊。要咸淡水交界 吓，即系你讲 珠江口啊！ 嗱，好多种嘅，一系你就揽住学术教授同埋黑社会流民两界， 哇！ 一系就系揽住咧叫大班有亿万富豪同埋呢个叫做草根英雄两界，一系你就揽住咧华人同埋鬼佬嗰条阴阳界，人唔人鬼唔鬼，富唔富贫唔贫。正唔正邪唔邪 中间界 咁呢呢、這个名嘴呢又有一个条件 其中一网打尽啦，你已经 嗱，即系大班你而家你入到啊，不过我问你，究竟你系左仔定右仔？ 系啊，左仔刘世良话你无派喎， 左仔而家左仔， 左仔边有人住山顶？ 系咯、啊，边人带呢个 成亿噶？ 大路咩事？ 新华社有宿舍喺山顶、啊，你有冇搞错？最靓嗰位新华社中国银行， 大路咩事？ 三军总司令，三军总司令，即系解放军。总司令， 即系如果你话俾我 听，你真系孤陋寡闻。 你话俾我听，你系和尚，原来戴个金捞嘅。 系咯， 喂大佬，你我点跟你念经咧？ 咪系真定假噶，大佬睇咸书 啊！嗰啲牧师啊，嗰啲叫咩啊？耶稣陪住你嗰啲咧，坐卡德勒去演讲嘅大佬， 与时并进， 与时并进啊！你真系啊！ 咁你新华社系人都知道佢代表嘅嗰个国家嗰政权， 咁佢住得高啲噶。 共产党你个壳嚟噶嘛？ 壳嚟 嘛？啊！嗰、那个借壳上嘅市系嘛，换咗而里边挞咗嘢噶啦嘛，已经上下其手塞嗰啲新嘢入去，咁你唔系喎，系 嘛？我 你话你自称系 左派， 毛派喎、 啊，老毛 系啊， 我刘世良话崇拜毛泽东， 全香港最癫系你、啊， 点解咧？ 刘世良，我话你屋企。即係人哋屋企係有觀音啊， 佢有個毛主 席，你個老毛啊，成六尺咁高， 唔知 辟邪寶喎，係嘛？ 蒲團放喺前邊，有啲生果啊，整支香啊咁。 冇啲， 仲有兩盞射燈啊，兩盞射燈 有誇張。 如果有香港有反邪教法，我第一句差館舉報你啊，要差人去冚你。 廿三條都唔使嚟啊，反邪教 得。嗱，我就係曾經啊，曾經。就是呢个文革公仔，即系陶瓷啊， 呢个石湾 收藏家 系咪啊？ 即系我收藏最多啦。 啊， 不过最近咧，因为冇地方砌咧， 摆咗去边啊？ 就送晒俾人啦，就送俾啲有心人。咁所以 最高嗰个， 得翻一啲精品嘅，最高都冇埋啦。 哇，嗰十几尺刘世良嗰个， 老毛你又唔送喎？ 啊， 老毛你又唔送喎？ 你要咩？ 吓， 你要送俾你？ 冇啦，多谢。啊！我惊吓啊！ 咁你左派右派？ 我惊撞亲撞车喎，真系。 唔系 左派右派， 即系你话你自己左派咧？ 左派唔系讲背景噶， 佢讲 左派又唔系讲身家，你已经肤浅咗啦，同志。左派思想，你点解用物质啊？左右派 用行为嚟到 系啊， 人哲 性格分裂啦，呢啲嘛， 格分裂 系咯，人格分裂啦， 冇分裂啦。 吓，有无派又带路咩事？仲唔系人格分裂？ 劳动者嘅手。 有名俾你叫， 有名叫劳力士啊，大佬啊，出即系出卖劳力嘅人大嘅标， 哦，劳动人民， 劳动人民 嘅标，你打开里面啲齿轮喺度动紧嘅， 所以你真系肤浅啲，你 老，炒到十万蚊， 即系唔理你左右，最紧要一个名嘴本身要引起争议先，即系佢本身啊，要系一个。传奇人物 系咪需唔需要性格分裂啊？ 即系嗱，阿郑某人，你喺加拿大好多都以前啲 background 咧，都好多人猜测嘅，又话你做过飞机师，抹过飞机油，咩又话你同某呢个女歌星咧 有一手， 系有一手呢啲飞机油， 有人话俾我 飞机油加有一手， 有人话俾你同啲女才子又好及 啊？唔系啩？咁啊死啦！ 话俾我听， 才女东通常不貌噶，唉呢啲 哇又踩女人， 我宁愿你全。我同城中某大女明星啊，有啲 taste 啊嘛，咁都 你冇乜 taste 啊， 即系你要做一个传奇性、一个争议性咧，啲人先中意听。如果唔系咧，直不甩啊，成只马戴眼罩，一条直线又冇大波勾又冇剩咧，嗰啲人觉得你太正派，太正派咧，嗰个就唔系名嘴啊， 正邪之间 系咪一定有正邪之间？ 即係有起爭起爭議，人哋話呢條友咧係兩副面孔喺台嗰度咁講嘢，落到山咧，落咗廣播道又唔係 成個貴族咁。 又係有人話話唔係喎，阿鄭經翰醒俾乞衣都醒100蚊喎。 自由行都俾佢， 即系咁讲就得啦。有冇咁嘅事啊？冇所谓。 金紫荆派钱 啊！讲呢个世界有人讲咧，就名嘴啊！ 啊， 有人话喂，呢个名嘴系呢个江湖义气合义界人物噶，啊，有 number 噶，啊，喂啊，唔系啊，我识得佢，佢明明口若悬河，啊，个精通国共两党史，啊，呢个教授嚟噶，你识嗰个有冇认错人啊？即系话呢啲咧，就先啊，即系名嘴嘅呢样攞到张证书啊！ 即系好似你咁神啫，精神分裂， 我冇啊， 精神分裂 啊，绝对冇啊！开放热线。